好，歡迎大家今日咧又再嚟聽我呢個節目啊！咁咧，我而家呢個節目係講緊呢個中西人文精神啊。咁樣咧，我主要就係想介紹一本書嚇、就係唐君毅先生嘅《人文精神之重建》。咁唐君毅先生咧就係呢個新儒家大師啦，佢寫咗好多關於呢個人文精神嘅書嘅嚇。咁咧呢本咧就好著名嘅嚇，講關於呢個人文精神嚇。的書，因為它原本也有個書名是叫做《中西人文精神之返本開新》，所以在這本書裡面就是介紹了這個中西的人文精神。當然了，它為什麼要寫這本書呢？其實最主要就是因為它唐生就見到中國近這100年來有很多災難，中國人民生活在這個災難的裡面，他就要反省這個問題。他就覺得中國人在這100年來所出現的災難呢，主要原因呢就因為呢就是這個中西文化的衝突即在近代呢這100年來呢出現了這個中西文化的矛盾衝突，所以唐生呢就想為這個中西文化的矛盾衝突呢做一個疏解多年來呢他就在這裡思考這個問題，他將這個思考的問題的結果呢就寫落這本書中所以就寫了這本《人文精神之重建》這本書咁樣呢本書呢上次都講過一部分呢本書嘅內容係乜嘢啦，咁我哋而家大約重溫一下。咁樣呢就係、呢本書呢頭先都講過啦，就係講呢個呢100年來中西文化嘅衝突啦咁樣。咁最主要呢我哋呢就係、要有個立場，咁唐生亦都講過我哋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最主要的立場就是我們是一個中國人的立場來到去看這個中西文化的衝突至於怎樣用中國人的立場來講呢，後面的文章會講到亦都不重複那麼多了。好了，現在這本書呢就總共就分為這個5部分咁第一部分呢就有4篇文章嘅咁之前講過就係呢有呢4篇文章就係呢個宗教精神與現代人類就係講呢我哋喺呢個現代嘅時代裏面我哋一定要用呢個宗教精神嚟到去承擔起呢個時代嘅苦難，咁樣先至可以講到呢個中西人文精神嘅匯通先至可以解除呢個苦難咁樣第二篇文章呢就係呢個科學世界與人文世界咁科學世界人文世界呢篇文章呢就係講呢個喺人文世界裏面就係包括咗有呢個科學嘅世界咁所以呢就並唔係呢以科學為主嘅這個並不是單單一個科學就可以確立一個人文世界的價值第三篇文章呢就是講這個理想的人文世界理想的人文世界呢就是唐生就寫出他一個心目中一個理想的人文世界是怎樣的呢這樣第四篇呢就是講這個真理的客觀性和普遍性就認為這個真理呢應該是有客觀性和普遍性，它最主要就是用來反對這個馬克思所講的真理的階級性那個意思亦都反對一些個人的主觀意見就認為這個每個人所講的都是真理啦，這樣就討論不到的，真理一定有客觀性和普遍性這樣才能夠討論這個就是第一部分四篇文章的內容另外呢第二部分呢又有四篇文章第二部分的四篇文章呢就是這個講這個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較第一篇文章就是講中西文化精神的比較這篇文章最主要是講這個西方文化呢就是以宗教科學為本而中國文化呢個長處咧就唔喺宗教科學嗰度呢個中國文化嘅重點咧優點咧就係呢個道德藝術咁咧所以唔同嘅文化咧其實咧有唔同嘅優點同缺點，我哋咧正正因為有唔同，所以就要有回通 咁所以呢篇文章咧就係講呢個中西文化點樣喺唔同嘅優點缺點底下如何做一個互通，所以咧就唔能夠淨係講西方文化就進步，中國文化就落後，就唔可以用呢個觀點嚟到去講嘅。咁跟住咧，第二篇、第三篇、第四篇文章咧就係討論呢個中西文化嘅流弊啦。咁首先咧就係講呢個中國清代以來呢個學術文化精神嘅省察，咁即係咧係講呢個近呢300年來呢個由中國清代以來中國學術精神點樣下降這個其實就係因為中國文化衰落嘅一個原因嚟㗎中國文化點解嚟到今日咁衰落，就是、因為佢有毛病。這個毛病咧就係由呢個中國近300年嘅學術精神嘅下降嗰度開始出現啦。咁另外一方面咧，西方文化精神亦都有毛病，所以唐生亦都寫咗一篇西洋古典文化精神嘅省察。西方文化嚟到去近代咧亦都出現呢個所謂資本主義呢個帝國主義、極權主義咁樣咁佢嘅出現都有個根源這個。西方文化出現呢啲問題咧正正亦都係佢西方文化精神思想嘅下降。咁咧，我哋就要睇翻佢根源係乜嘢。咁所以咧就寫咗呢兩篇文章出嚟咁跟住咧第四篇文章咧就係講人類之創世紀人類之創世紀咧就係個結論啦，就係講咧我哋應該點樣繼承這個人類嘅理想主義這個。開出一個新的世紀即是說我們不能夠只是講這個唯物主義極權主義我們一定要重新講回理想主義人民主義才可以開出一個新的世紀。好了，這樣呢就這個就第一、第二部分的文章。好了，這樣跟著就到了第三部分的文章呢就是要講一下我們怎樣去講這個中國文化，或者怎樣去講這個中西文化的互通，用什麼立場來講，或者應該怎樣去講這個中西文化的互通呢，這樣呢就是，所以這部分呢也都有這個四篇文章的第三部分那四篇文章呢上次都講過這個呢就是這個第一篇咧就係講呢個儒家嘅思想這個我哋應該要點樣嚟到講呢個儒家思想咧這個首先我哋就唔可以呢個將呢個儒家思想咧視為呢個咧政治這個極權主義嘅一部分咁樣就唔啱嘅儒家思想咧其實咧係反對法家。反對呢個現代嘅極權主義所以咧這個咧就要同呢個唔同嘅人類嘅唔同嘅思想嚟到去比較嘅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咧儒家思想其實佢嗰個地位應該係乜嘢啦。好咁第二篇咧就講孔子嘅人格精神孔子嘅人格精神咧就係呢個要同唐生呢度就係想講呢個咧孔子。佢點樣可以講到呢個孔子人格精神嘅偉大呢咁樣唐生嘅講法咧，就係透過一個喺人格世界裏面一步步咁嚟到去講到去呢個孔子嘅人格咁樣其實咧，佢就唔係想將孔子咧講到係一個教主佢最主要係想講咧孔子通過呢個人格世界嗰個對比咧，發現咧去到最後咧，原來孔子咧係能夠肯定唔同嘅人格精神，孔子係能夠持載唔同嘅人格精神孔子嘅精神本身係開放嘅，而唔係封閉嘅我哋如果崇敬孔子咧，就會崇敬埋其他一切嘅人格精神，可以開拓我哋嘅心量。所以咧，尊崇孔子就唔係等於霸絕百家，正正係。反而是含持載住百家所以這個呢是想這個消除我們這個一般人對於個孔子那些錯誤的觀念第三篇文章呢就講這個先哲的人生思想的寬平面這個就是講一個 中國人的人生思想呢，原來呢就是用人心來到去看這個宇宙、世界，發現呢原來這個宇宙世界裡面是有一種內在的和諧、而不是呢好像這個馬列主義講的所謂的矛盾鬥爭、這樣的講法底下呢、通過這個跟這個西方人生思想對照呢，就烘托出原來儒家思想呢、講的是一個寬平面、這種講法呢在現代思想底下呢都依然是有意義的、有一個千古常新的意義。這篇文章裡面就講這件事。好，另外第四篇文章呢就是講這個、中國今日之亂的文化背景、就是這個講緊點解中國文化呢、發展到今日、變成咁亂嘅呢、之前都講過，就是因為這個呢中西文化的思想的衝突嘛。咁問題呢就係、這個呢，因為中國文化裏面好嗰一啲、因素，就同呢一個西方文化好嗰啲因素呢，喺呢個時代相遇嘅時候呢，唔知點解呢個呢竟然係呢互相抵消咗，於是就產生悲劇咁所以呢就出現呢、這個呢由於呢個自然嘅衝突而產生呢個悲劇咁所以呢個呢我哋又唔能夠將呢個中國文化今日的亂呢全部歸咎中國文化，而是呢這個中國文化今日出現那個亂呢，是因為這個中西文化那個衝突呢不能夠好好疏解到不能夠好好回通到所以呢這個我們唐生的意思就是我們要撥亂反正啦我們呢要將這個呢原本支持這個西方的或者支持馬列主義的力量轉為開拓中國文化的力量這個我們要講在中國文化問題裡面怎樣如何將這個西方的科學民主等等這個不同的觀念融入去這個中國人民思想裡面做一個匯通這樣才能夠這個呢開出這個呢中國的一個、現代社會的一個人民精神。好啦，咁樣呢個呢就係、第三部啦，呢本書第三部。咁另外呢本書第四部呢總共有六篇文章嘅呢、這個咁呢、第四部嘅文章呢就主要呢係講係想疏通中西文化這個一些的觀念上面的問題。第一篇文章呢就是講所謂要講我們如何去接受西方文化思想的發展呢，這樣這樣呢就是我們應該用什麼態度來到去接受這個西方文化思想呢我們的態度就不是洋氣中國文化這個我們呢就應該是呢要用一個觀察者的角度這個首先我們呢要站回在我們這個中國文化的本位這個用一個觀察者的角度來去觀察西方文化各個不同時期的思想所以呢我們不可以只是看西方裡面近代的也不可以只是看這個英美或者這個呢只是看某一派的思想這個或者只是看俄國的思想我們呢就要好像一個觀察者一樣看各個西方文化裏面各個時代各個國家不同的思想這樣才能夠呢全面了解西方文化這樣才能夠做到個匯通這個所以這個呢就這篇文章就是講我怎樣去接受這個西方文化思想的發展好了這樣講完這個如何去對待這個西方文化思想的態度之後呢這部分呢跟著後面呢還有這個五篇文章咁呢篇五篇文章呢就分別討論呢個幾個重要嘅概念啦就係呢個所謂自由、民主、和平、悠久呢四種理想咁呢四個係呢個現代文化嘅理想呢、這個咁樣所以呢個唐生呢就寫咗呢幾篇文章咁樣頭嗰三篇就叫做一篇第一篇講自由嘅咁叫自由之種類與文化價值第二篇就叫做西方之自由精神第三篇叫做孔子精神與各類之自由咁樣呢 第一篇咧讲自由之种类里边咧，首先咧就系分析咧呢八个自由观念系乜嘢啊？呢、这个吓，呢唐生就将呢个自由嘅种类咧就分为呢个八种嘅自由观念啊，咁样咧就逐种介绍。咁跟住就讲西方嘅自由精神系乜嘢啦啊？咁样啊，分析西方文化里边由希腊啊到今日，我哋所讲嘅自由嘅种类系乜嘢？哦，咁跟住到第三篇咧，就讲孔子嘅精神同呢自由精神嘅关系啊，就系、是、所以唐生最后就系用孔子嘅思想代表中国嘅思想，睇下到底中国文化里边有冇呢啲西方自由嘅观念呢？其实中国文化里边都有嘅，以孔子为代表，孔子讲为人由己啊。為人由己，即係呢個咧，我哋如果咧要做好人啊，其實咧就係靠自己啊，呢個啊我自己想做，咁就能夠做到噶啦咁樣。嗱、啊，呢、這個咧就係、是、中國文化所講嘅自由啊。咁唐生覺得咧中國文化所講嘅自由咧，原則上咧其實可以涵蓋其他七種自由啊。不過咧，中國文化裏邊咧就缺少咗講呢個自由權利嘅觀念。所以唐生就嘗試喺篇文章裏面諗下如何去補足呢個觀念呢，如何喺中國文化所講嘅自由觀念裏面能夠補足到呢個觀念呢，咁樣更能夠匯通到呢個中西文化講自由嘅講法啦，咁樣。咁所以呢個呢，唐生就寫咗呢篇文章。咁呢篇文章嘅講法呢，就係將自由就同呢個人民觀念關聯起上嚟講，所以咧就唔係淨係講呢個政治嘅自由啦，呢個同人民觀念關聯起上嚟講，亦都唔係只係局限喺近代或者局限喺某一家某一派嘅講法即係反而係咧，即係由呢個孔子嘅思想嚟到去再睇一次西方嘅自由嘅觀念。咁樣嘅時候咧，反而咧可以咧將呢個西方各家各派講自由嘅講法咧都可以揾到個位置俾佢安排嘅。咁樣咧講完呢個自由呢個嘅概念之後咧跟住第五篇、第六篇文章咧就開始講呢個民主啦。咁呢個喺現代社會裏面咧民主咧就呢個我哋經常會討論到嘅一個問題啦。呢個概念亦都時時都會講到。所以呢兩篇呢就是講民主同呢個人民嘅關係啦一篇叫做民主人民與民主之基本認識一篇叫做中西社會人民與民主精神。咁喺中西社會裏面講民主呢好多時候呢就將呢個民主政治呢將民主就同呢個民主政治結合嚟講咁唐生喺呢度呢就呢個覺得咧，要將呢個民主政治咧，係同呢個社會人民結合嚟講先得嘅，而唔係只係講一個空頭嘅政治嘅民主，講民主唔可以淨係空頭地講政治，要同呢個社會人民結合嚟講，咁咧呢篇文章裏邊咧，佢特別着重講呢個中國傳統裏邊。是沒有民主制度的這件事要承認，但是中國傳統裏面沒有民主制度不證明中國文化裏面沒有民主精神所以跟著唐生就探討為什麼中國文化裏面沒有這個民主制度呢中國文化裏面缺乏這個民主制度的原因呢如果從這個社會文化嗰度嚟到去講就係因為其實中國文化其實根本同西方文化嗰個發展就係唔同嘅。西方文化咧一開始咧已經係一個多元嘅、多衝突嘅一個咁樣嘅模式嚟到發展文化出嚟，但係中國文化咧一開始就係一個一元嘅、小衝突嘅，咁所以咧喺中國文化裏邊咧。就冇西方文化所發展出嚟嘅嗰啲咁嘅社團組織西方文化咧，由於佢係多元嘅、多衝突嘅，所以佢咧就發展出咧唔同嘅一個互相對抗嘅一啲社團組織由此咧而慢慢發展出一個民主制度嘅基礎 但是中國呢就沒有這種這樣的社團組織，所以呢如果中國文化要開出這個民主制度呢，就一定要在中國文化裏面，在一個整全的人民修養精神裏面，在一個全面的人民精神裏面，開出一個叫做分途發展的人民世界出來才行，因為呢有個分途發展才可以建立到各種不同人民領域裏面的社團組織，如果這樣呢我們就可以將這個西方的民主制度融攝在我們的中國文化裏面，這個亦都是中國文化發展到今日我們應該要有的發展。那這個自由和民主呢，雖然說可以在我們中國文化裏面找到根據，這樣這個中國文化裏面都會講到這個自由和民主的精神，不過始終都不是中國文化裏面最重視的一些概念來的，即是中國人所以講得比較少的這個，但是在西方文化裏面呢就非常之重視這個自由和民主，所以呢這個中國近代中國文化發展到近代呢開始重視這個自由和民主呢，都很主要是受到這個西方文化的誘發，這樣才知道，原來這個自由權利是很重要的，原來民主制度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其實發展到近代呢中國人其實是應該要感謝西方文化思想的傳入不過問題就是我們這個傳入的時候呢就很多時發生衝突問題就是我們要如何疏解這些衝突讓它能夠順利地這個同中國文化融合呢，這樣這個就是要探討的問題所以唐生覺得呢在自由和民主的問題上面呢其實我們是要多謝西方文化的但是中國文化呢雖然在自由和民主方面呢就不是很重視但是相對地中國文化呢就重視這個和平和悠久的文化理想，所以唐生覺得呢在這個和平和悠久的文化理想這方面來到去講呢是中國文化可以回報回這個西方文化或者貢獻回給這個西方文化和平和悠久的文化理想是中國文化最重視的人民理想在中國歷史裏面它所實現出來的天下和平和人民悠久的理想呢很明顯是比西方社會呢實現得多的西方文化都有人提倡這個和平，但是我們看回西方的歷史裏面它的文化衝突文化的戰爭尤其是宗教戰爭確實是比中國多的歐洲的面積和中國差不多，但是到現在都仍然是四分五裂，時時都有戰爭即這個呢就其實就見到呢這個西方文化呢對於這個和平和悠久這個文化理想呢相對地是沒有那麼重視所以唐生覺得在西方文化裏面第一流的哲學家對於這個天下和平和人民悠久的智慧呢其實都不是很足夠的，相對於中國文化來講。好啦，咁樣呢個呢就第四部分嗰幾篇文章啦。好啦，咁跟住呢去到最後呢就係呢本書嘅第五部分。呢本書嘅第五部分呢總共亦都有五篇文章。咁樣呢頭嗰兩篇呢就係呢個講西方文化嘅，講呢個西方文化裏面嘅悠久問題同埋西方哲學精神與和平合悠久，咁呢就係討論呢這個在西方文化裏面呢對於這個和平和悠久這兩個問題是怎樣處理的呢這樣唐生其實是講到西方文化裏面呢討論和平和悠久這兩個問題呢其實都仍然不是很知道怎樣解決的文章裏面呢就講到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康德、黑格爾用他們的思想來去證明證明西方哲學思想呢始終都講不到一個天下和平人民悠久的理論基礎好，另外呢又有兩篇文章呢就講回中國的了就是 印度與中國先哲之宗教道德智慧之方向，同埋中國人之日常社會文化生活與人民悠久人類和平。嗱，咁呢兩篇文章咧，就係、是、主要就係講呢個印度同埋中國文化裏邊咧，有一個寬宏博大嘅和平悠久智慧。啊，又講呢個中國文化裏邊咧，有呢、這個咧嚇太平悠久之道。啊，咁樣咧，這個咧就係中國文化嚇裏邊擅長嘅。啊，所以唐生就喺呢度提出。嗱，咁樣其實咧，呢幾篇文章呢，就是要討論，剛才都講過，要討論一個呢四個概念或者四個理想，就是民主、自由、和平、悠久，呢四個理想是人類人民社會的一些主要理想。咁點解要討論呢四個呢？因為唐生覺得呢四個是一個最主要的一啲概念嚟嘅，呢個咁其他都仲有一啲概念啊，都會我哋現代社會成日講嘅，例如平等啊、公平啊、安全啊、公理啊、福利啊等等其他嗰啲觀念咧，呢都係一啲次要嘅觀念啊。由呢四大理想，我哋就可以引申出呢啲其他次要嘅概念啊，亦都可以話呢四大理想其實係包含咗呢啲概念嘅啊，例如。民主它就包含了我們政治上的平等或者人格上的平等而人格的平等又可以引申出一個權利平等啊、經濟機會平等啊、創造和享用上的平等啊等等這些這樣的意思而公平呢又包括了這個能得到的和應得到的要相當這樣的呢啲咁樣嘅概念落去即係話每個人嘅工作價值唔同咁你應得嘅應該係呢個等於你能夠得到嘅，咁呢個咧就叫做公平啦，咁樣呢個咁呢個公平嘅意思係乜嘢咧？咁樣咧就係呢啲概念裏面呢就會講到啦。又例如這個安全就是用來保障這個人的自由權利由這個自由權利就可以講到這個安全的問題啦要求安全是人的自由權利之一咁樣咁例如其他嗰啲概念例如公利或者福利嘅概念呢個就係關於呢個權利嘅運用運用權利嚟實現你嘅人生價值實現呢個人民嘅價值用權利嚟實現某個目的，得到某個效果或者得到某種快樂，得到滿足等等，呢啲就係所謂公利主義、福利主義所講嘅嘢啦呢個咁所以咧喺呢度。的意思其實都是說即是有很多我們現代社會會討論到的其他的一些概念其實呢都是在這個呢民主、自由、和平、悠久這四大理想底下呢就會引申出這些很多不同的概念出來討論這個所以這些唐生在這篇文章裏面正正就是想說這個我們如果想要人民悠久這個就要有安全這個譬如這個民主自由和平悠久這四大理想如何引申出這些呢不同的概念呢這樣這樣最後呢就講到呢這幾個概念呢其實呢是一個理想來的這個民主是政治的一個理想自由我們是社會的理想和平是天下的理想悠久是這個要貫通古往今來的理想這個所以這個呢民主自由和平呢可以說是這個用回這個宋代理學家張橫渠的講法呢就是所謂為生民立命之道和平悠久呢就是為萬世開太平之道 而為天地立心，張橫渠所講的講法呢，這個是屬於宗教的講法，為往聖繼絕學呢，就是講教育啦，但我們今天講學問呢，就不應該只是限於這個往聖的仁義道德，咁都要講其他學問的，要講科學啊、藝術啊、文學啊、哲學啊等等其他專門的學問啊。咁所以呢，我哋就要開展一個人文世界啊。開展人文世界呢，就一定有包括有好多多元嘅唔同嘅學問啊，例如有宗教啦、科學啦、藝術啦、文學啦、哲學啦等等啊。宗教呢就追求呢、這個神嘅，科學就要追求呢個真嘅，藝術就要追求呢個美嘅，文學呢就要追求真誠，哲學要追求有智慧等等啊。呢啲都係可以分別發展成為一個純粹嘅文化理想即係唐生覺得呢呢啲科學、藝術、文學、哲學等等呢啲呢都係一啲呢文化理想嚟嘅，佢哋同呢個而家講緊嘅民主、自由、和平、悠久嘅理想咧，係有同等嘅地位。咁所以我哋講而家要講話中西文化理想互通嘅時候咧，亦都可以講係呢個宗教、科學、文學、藝術、哲學嘅互通。甚至可以將一啲哲學裏面咧專門哲學家嘅互通都可以講但係問題呢啲好專門啦咁樣而家咧就講唔到咁多咁所以咧這個而家咧就講住呢個民主、自由、和平、悠久呢四大理想咁已經足夠啦暫時。人類社會裏面如果有民主、自由、和平、悠久，咁樣其他嘅宗教、藝術、文學、科學、哲學都可以有無限嘅發展而如果我哋呢個宗教、藝術、文學、科學、哲學嘅發展發展得好嘅話咧亦都可以成就到一個社會嘅民主、自由、和平、悠久嘅發展咁樣而家就即係暫時唔討論住啦咁跟住呢即係唐生就寫另外一篇文章咁樣就叫做呢一個人類精神之行程咁喺呢篇文章裏面呢，唐生其實就係要討論呢個中西學術嘅歷史發展咁喺呢篇文章裏面都有比較特別嘅地方呢，佢就將中國文化同西方文化嗰個歷史發展呢這個做一個總論咁樣個總論係點樣做法呢，將呢個中西嗰個學術嘅歷史發展呢都分為三個階段咁然之後相比較地嚟對睇咁樣呢，佢就見到原來呢我哋嘅中西學術文化呢係可以好平等咁樣去睇而唔係呢就話中國人的學術文化發展是從來都沒有發展過西方就一路向上發展的，就不是的原來這樣我們可以平等地來到去看到這個中西學術文化既然能夠平等地看的時候呢，我們就有這個融通的可能了。因為這篇文章呢是一個總論式的文章所以它呢就冇好仔細討論各個學術範疇咁樣但係俾我哋睇到一個大方向就係知道原來中西文化咧係可以平等地睇而能喺呢個平等嘅基礎上邊咧可以做個融通做個回通嘅咁樣咧就今次咧就將唐生人民精神啲重建呢本書咧嘅主要內容咧就由頭到尾介紹過一次啦咁樣好歡迎大家今日聽我講嘅呢啲咁嘅內容咁今日講到呢度多謝大家。